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而家由李晓恩报道新闻。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今日投票，票站喺七点半起开始运作，直至到夜晚嘅十点半，截至朝头早九点半，一共有22,800多人投咗票，累积嘅投票率系2.43%。喺大埔墟嘅社区中心，朝头早有选民等票站开门。 心目中都有嘅，不过就即系唔方便咁讲啦，即系费事宣传啦，人哋系嘛，各有各嘅竞争噶嘛吓。投完票咪翻工咯，如果翻完工翻嚟就投唔到票啦嘛。 今日系台湾228事件69周年，国民党中央党部俾人掟汽油弹。凌晨三点几，位于台北市嘅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被人纵火。目击者话，事发嘅时候有一个人揸住绵羊仔，向住大楼外嘅广场投掷四个汽油弹，并且散发宣传单张。四个汽油弹当中有一个着火，火势唔算好大。保安人员好快就扑熄，并且报警。警方随即派人到场了解事件，而国民党嘅高层亦都正了解事件。散布在地上的单张内容和228事件有关，说国民党要为当年的政治迫害负责，并且归还财产和土地给台湾的人民。美国民主党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总统提名初选结束，希拉里以大幅优势击败对手桑德斯。票站的调查显示，希拉里赢得80%非洲裔黑人的选票。在2008年的初选，希拉里在南卡罗来纳州输给现任总统奥巴马。他今次赢出这个州份，有助他成为黑人选民最支持的参选人，亦都为希拉里注入强心针，为他在未来的超级星期二11个州同时举行初选加强声势。伊朗国会大选初步点票结果显示，总统鲁哈尼所属的温和改革派几乎囊括首都德克兰的全部国会议席。温和派在德克兰30个选区议席当中取得29席，而强硬保守派只是取得1席。鲁哈尼表示，是时候展开伊朗经济发展的新一页。伊朗今次的大选要选出290名国会议员和88名专家会议成员，有超过3,300万人投票。由于投票踊跃，部分的地区将投票时间延长了6个钟头。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天气相当清凉，日间天气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的气温大约是19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日间和暖，星期二的早上相当清凉。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76%。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2 验证联播。地水火风。生老病死苦，金木水火土，名卜上衣山，李居明妙论天下。库玛拉加言， 我而家做人民代表，我继续有用咧，即系全港嘅市民咧问下师傅啦，问啲实际啲嘅嘢啦。嗱，之前嗰啲嘢咧，我就领略咗噶啦，嗰啲明啊明，明就慢慢去处理啦。 嗯， 我哋成日都睇啦，你个节目咧就讲噶啦，话即系将个钱箱摆西南方啊，好多朋友就问啦，究竟嗰个钱箱系要几大啦，要咩颜色啦，咩物质做噶啦，里边放啲乜嘢啦，边个放啦，几时放啦，同埋咧系即系摆喺边个位？咁啊，唔该，麻烦阿师傅啦，解答下我哋咧，全港市民要知嘅呢个问题。 为咗咧，使到大家嘅听众特别我啲 fans 咧，马上得益咧， 我又再同佢第一游少少咁多花园， 系要卖个关子嘅， 系都点 解唔系唔答，系俾个更劲嘅答案。通常我哋阿林讲阿林记，林记而家咧就话要买间屋，咁于是咧就俾我睇啦。 多谢， 注意。就是一个屋邨， 系 咁咧就有好多等嘅，佢系 house 嚟嘅。 哇，仲有 house 又劲啊！ 美仪你就快买啦， 多谢。 咁咧，2018衰鬼。好啦，咁一望幅图咧，听住一幅望幅图咧， 系 有成五十几个 house， 即系五十几栋嘅。 系啦， 咁你拣边间咧？咁嗱，呢个系每个人都面对先。 系 好啦， 嗱， 西南方就系摆要摆财商咧。 系啊系啊。 咁于是我就帮佢拣咗一间咧。是在接近于北边的屋， 嗯， 咁于是喺北边屋嘅时间嘅西南边咧，我就再一睇咧，就竟然见到成个屋村里边嘅所有其他嘅 house 咧，一间一间咧，全部喺晒嘅西南边。原来每一间屋就系一个财商 啊！ 哦， 嗱，我点解要同大家游花园咧？嘅意思就系话，你要将个世界观放大到，唔系一间房度摆个财商，系你间屋根本就喺个屋村里边 成个地理环境 边咧，有好多 house 间间喺度嘅。原来嗰啲一间间嗰啲就 系 你个财商 ，house 都系财商嚟， 系啊系啊， 直成系财商中嘅财商。 我听啊，上一辑有讲过噶， 嗱，所以第一样嘢我哋入一个屋村里边。先要你将你自己屋村画好晒之后呢，然后你攞咗个方位之后呢，你就揾自己住嗰层楼呢嘅西南边系乜嘢。好啦，美仪有一个人佢揀咗个屋住咗入去之后，成日都病院买呢，原来西南边系成屋村里面嘅垃圾房嚟㗎。 咁唔怪之 啦。 系啊。 我北京有个朋友好到不得了，做人大代表。买咗屋之后叫我入去睇，睇完之后我扁住张行出嚟，我话哇你大镬喎，咁我点可能大镬？我系乜大代表嚟嘅？冇得唔大冇大镬嘅。我话唔系，你个西南方就系你呢个屋村个垃圾槽嚟嘅，即系全部嘅垃圾 向 我嗰位堆晒，就喺嗰度运走。嗰个位系你嘅屋企嗰个方向嘅西南方嚟嘅。我话你不如一搬啦，咁不出三年佢乜大都冇啦，而家。 哎呀， 而且移咗民去。走咗佬添啦，所以从呢个角度里面嚟睇呢，大家先要揾出你住个屋村，无论你系乜位好，或者乜嘢村好，或者乜嘢花园，你先画咗你成幅图，或者你未买之前，你已经拥有嗰幅图，你就睇睇你揀嗰栋楼，你住嗰栋楼嘅西南边有冇好多嘅 house。好啦，呢度都 house， 最紧要一个屋村，最紧要呢就系个商场。商场里面是一定有银行的分行的。 是啊是啊是啊。 商场是最多人集中的，所有人都集中晒在你那个财商那里出出入入去消费，是不是你好掂啊？ 哇。 好啦，如果美仪直成揀到是在这一间的西南方，是直成香港的某间银行那个金库来的。 哇。 喂你不要说现在在九龙呢就有一个地方呢，个西南方呢就系、是、某间银行金库嚟喎。嗰间金库大家知道系金库嚟㗎喎。佢系将所有啲银纸同埋金摆晒嗰度，咁人都知㗎。咁你喺嗰个地方嗰、那个北位，或者喺嗰、那个东方靠北啦，即系呢个位系繁忙煞啦，系呢一年啫。但系嗰个位原来系食住个西南方呢，系你成你个太太咧系可以有一个金库喺度喎， 咁系咯，佢点摆都唔够大。 所以我讲俾你听咧，要发大嘅人，第一样嘢先揾银行噶，先你揾屋嘅时间咧， 附近 系唔系揾自己屋，先揾银行。揾咗银行之后，而家我话俾你听，嚟紧今年西南方大利啦，系白白飞升啦，系嘛？ 系 咁，然后跟住落嚟咧，就会系东南方就开始明年嘅白白飞升噶啦，即系一路咁褪啊，咁咧就一路褪落去嘅时间咧。就你会发现得到呢，就只要你是住在这个银行的在你的屋里面的西南方或者西北方呢，这两个方位你不要理流年 西南或者西北 去找东西化。然后呢你已经是可以稳定一样东西，就是你搬入去之后呢，你会突然间脱胎换骨发的。 咦师傅，或者你这样讲呢，跟屋的外围因素这么紧要呢，如果我地区性来讲，如果我是住在一些 近郊嘅地方啊，離島啊，咁你冇咁着數咯， 啲咪好唔着數， 好難揾到有銀行嘅商場啊。 你有冇發現一樣嘢，就係逢親住離島嘅人咧，佢哋都係一啲咧係好平平無奇嘅人， 好悠然自得嘅， 悠然自得嘅，唔係咁即係搏殺嘅。 係 咁咧，就一般佢哋譬如話好多時係嗰啲公司嘅大職，即係好高級嘅職員啊，攞到好高人工啊，咁會愛嚟享受啊咁嘅。咁而由一個普通嘅人嘅突然間飆升，我話叫行運咧，咁你就一定要有呢啲咁嘅條件啦。咁有啲人問我啦，你咁明你係咁講啦，咁你又點啊？咁我當時咧個轉變咧就係一個人嘅風水馬，就我咧就幫西人城睇風水咧，佢就話俾我聽兩個秘密。佢第一個秘密就話你嘅西南方，亦即係你嘅太太個方位嚇，西南方、西北方咧就係半山區，西南方咧就係馬場。咁你主要就喺個住地方就得啦。咁我話嗰地方叫咩啊？跑馬地咯，係 喎。 佢話跑馬地，你嘅西南方就係個馬場，馬場係咪啲人不斷喺輸錢啊，萬咁進貢俾佢啊？佢第二樣 幾大個財商嗰度？ 西北方係成個半山區，咁你係咪發啦？仲有一样嘢，嗱呢句就係今日呢一辑里面最重要一个主题啦。嗱呢句说话就你哋小心 抄低佢， 假牙都甩晒出嚟啊！因为当时阿风仔话，因为你系矮仔，矮仔喺全香港里面只可以喺快活谷里面叱咤风云发达嘅啫，所以你唔住跑马地住边度啊？ 骑师啊嘛， 师傅，系咯系咯。 咁我话点先矮仔啊？我话我都五只四啊。五只四埋仔咯，佢话五只六楼下嗰啲全部住跑马地，我扑咗去住。 咦，咁我要去佢住咯？ 佢话唔紧要，而家沙田有个地方噶嘛， 桃花源啊。 诶，佢系嗰度附近，又系你矮仔，你矮乜你？ 我矮嘛。 你老公系咪啊？要讲你老公。 我老公啊，高过你少少噶咋。 咁即系算矮咧，即系话原来矮嘅人就应翻要住喺跑马地，系因为矮嘅人只有一笪地方嚟叱咤风云。是所有人都为佢欢呼吧。 是是冇错冇错。 就是啲骑师过终点嘅时候。 名利双收。 对呀，佢何况因为你个八字你要马。 我哋要马嘅。 即係佢个八字选出嚟你要马。咁你两样嘢加埋。你唔住跑马地你住边啊咁。嗰陣时我喺太古城呢，郑经汉住太古城。宋朝光住太古城。嗰陣时就红咗我哋几个㗎。嗰段时间八十年代初期。都喺太古城。太古城之前呢就红美孚。美孚嗰阵时咧，就全部住喺美孚，洪金宝啊、麦家啊、Teddy Robin 啊，全部石天，我哋新城啲全部住晒喺美孚新村。美孚新村第一代，有一班人系由零开始，我哋记住啊，唔系大富豪啊， 即系白手兴家嘅。 跟住第二轮嘅白手兴家太古城， 系 第三轮就开始分散啦。啊，郑经汉又住咗半山区，宋朝光又住咗第二度，我又杀咗去跑马地住，就嗰段时间开始咧，又有另一个高峰，所以要我讲呢啲名人历史啦，话俾你听咧，我真系好多好多，睇住每个人点样成长咧，都发现到有一个共通嘅秘密，就系由买一个财商开始。我俾大家听咧，我喺呢一个嗰个太古商场啊，即系我金钟嘅太古商场，撞到阿郑经汉喺三楼。郑经汉当时就系卖紧财商， 真系啊！ 佢当时就卖紧一个好靓、好大嗰啲首饰商，即系嗰啲英国式嗰啲 box 嗰啲 就系讲紧，我谂佢自己都唔记得。我当时就好入心，点解呢？因为我觉得我由细个开始，我睇住阿爷咧系发达嘅。佢最出名嗰样嘢就系我一见佢嘅时候，佢就叫我埋去咧，佢就开佢嗰个大夹万啦。开佢大夹万就攞钱嘅、我阿爷咧嗰阵时间咧，成条街咧就最有钱，成条街每个人都问佢借钱嘅。佢原因就系佢有一个大夹万喺佢嗰个。厂嗰度，咁所以造成咗我对夹万咧就好深印象。咁当然今日唔系夹万铺头赞助我哋啦，但我哋以事论事咧，就原来发现到咧，第一最大夹万就系你屋企出边嘅西南嘅西北方系好多 house。第二样嘢就系你屋企里边，一如我节目所讲，就系话你嘅睡房或者你嘅厅 西南位都得嘅、 西南位，因为今年西南位系行嗰个八八飞星嚟，系嚟快钱嘅，咁所以咧。只要喺你嘅房间里面先布个小局先，就喺个西南方度摆个财商，摆个夹万，但系越近地系越好。如果你能够住到喺地下一楼咧，系发过你住卅楼嘅。虽然卅楼嘅地价系贵啲，但系其实系比一般嗰啲驿马好动嘅人住嘅。咁所以越高嘅人咧，佢哋多数咧系驿马喐得好紧要嘅。而真正嘅富豪由零开始咧，佢哋好多时都系由低住起嘅。咁呢个就系我嘅经验，你可以反驳我，但系。我要 解释俾大家听，就系我哋做 research 研究嘅说话咧，发现到有咁嘅现象嘅。越近楼下住嘅人咧，系倾向于比较容易揾钱多于楼上，即系越高系越。 但我想话，而家嘅所谓一楼咧，其实已经好离地噶咯， 所以要 而家新嗰啲楼咧，一楼已经系可能十楼或者五楼噶嘛。 如果住 basement 咧， 嗱，仲有一样嘢，嗱 ，basement 就变咗唔好啦，因为你入去嘅 声 咧向下咧就变阴啦，咁咧就嗱嗰样嘢啊，林记你记住，以后我要讲一辑咧系讲一个家庭系因为住 basement 而出事嘅。 哦，记住记住记住。 咁而咧住一楼嘅，即系一入去第一层嘅好处咧，系有钱佬通常嚟讲都系通过六十岁之后咧就已经先暴发噶，即系譬如而家大陆唔系啦，三十岁已经暴发啦。但系当你住一间屋，你谂住系住得耐嘅时候咧，你一定要设计你间房系唔可以喺二楼，系因为老嚟嘅时候多数都行唔到楼梯。 冇错，呢个我都觉得系，呢个都系。 咁所以通常都会喺一楼嗰度咧，会拣一个好靓嘅位置咧，系摆你嘅财商，同埋基本上系做书房，预咗路嘅时间咧系会住楼下嘅，唔住楼嘅。 嗱，关于个财商咧，师傅都系啱啱开始嘅啫， 讲 紧个外围因素啊，就仲有好多问题未问嘅。我哋唞一唞，转头翻嚟继续问你啊！ 冇错， 猴年好戏一步接一步，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黄金打造，李居明披站信心保证，大红袍、海瑞斗严嵩二度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黄超群、陈鸿俊当红六柱倾力演出，何国荣友情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新光戏院只演三场，门票于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隆重发售，即刻嚟新光霸翻个靓位啦！ 唔单止听众笑死啊，有阵时啊，我梁师都做到啊，笑到气咳啊！ 假设真系唔系真啊！你见你妈咪佢一望到阿蝕咧， 哇哇发光， 即系发光， 核突咯！ 即系你觉得阿蝕核突？讲清楚啲， 唔系件事核突。 唉，想知道我哋笑紧乜嘢？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保证你笑足三个钟。 大家真风骚。 古时刘备要三顾草庐先邀请到隐居的诸葛亮出山相助，但今时今日在一个听收音机都要数码化的年代，要寻找古时名师就话都冇咁易。每逢港股交易日收市后四点至五点，今日大赢家请嚟各路名家为你尽收天下兵器， 有我梁建文帮你拆解财技密码， 我卢志威就会教你及实基金大户小动作，调准资金流向， 当然仲会同大家总结全日市况，为投资做足功课，同你一起做大赢家。 香港正面对人口老化的挑战，到2040年差不多每三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现在政府每五元的经常开支大概有一元是用来照顾长者。退休保障的责任需要个人、家庭和社会一起分担。退休保障公众参与活动已经展开，咨询期到2016年6月21号，欢迎提交意见。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rp.gov.hk。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同我跟住嘅男人， 同我跟住嘅女人， 冇问题。 他嘅出咗地铁 ，Roger。 他嘅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他嘅啦， 行紧埋嚟就让啦。 他嘅跑紧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一点到三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道三号准时出现。 投资股票最忌心浮气躁， 沉住气，时刻做好两手准备， 再善用科技优势，先称得上系真功夫。 Sky Sir 正式踩入火速登台， 运用科技以形变、细变、量变同质变， 捕捉市场每个机遇，极速制定投资策略。 DBC 三台财经台逢港股交易日九点到十点，火速登台，随时现身。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头先我哋上一次讲到呢个财商啦，就少少 我都热晒成身汗， 听到好好开心啊！即系搵屋唔单止要睇里边嘅格局，睇埋出边嘅格局，最紧要咧最好就系嗰个西南方有呢个嘅银行啊！ 西南方咧，阿美瑶留意咧就是、今年咧。是因为叫二黑入中宫。 是。 咁于是呢个白白飞星呢就飞到西南方。 嗯。 咁虽然西南方呢今年呢呢、這个呢系叫做坤位啊。嗱学下嘢坤。坤就系乾坤个坤，坤就代表女人。 女人嘅系。 咁所以代表住今年呢所有嘅女人都会当令啦。 哇。 咁所以比如选总统啊选乜呢都女人位啲。 系啊， 咁亦即系话咧，屋企里边咧就老婆大晒，咁、女人大晒，咁所以呢个八八飞星咧，亦系代表相应于咧系女人多过于男人，所以女人赢钱嘅机会高啲嘅。 系、 咁、所以嗰啲咩三娘教子嗰啲咧，啲子系死紧噶啦，三个娘教子咩？ 喂，但我 打麻雀，你一个男仔对三个，你输硬嘅。 我想即系应验翻啊，师傅讲，我之前咧我咪出咗一个嘅春茗嘅， 系啊系啊， 头奖咧嗰两位咧都。都是女士嚟噶， 哇！ 万元现金都是女士， 果然是今年女人大晒 啊！ 所以而家话美国总统嗰个希拉里， 系 或者系而家嗰啲咩机啊，嗰啲都好得噶 嘛。系生数 啊！台湾已经赢咗个， 系啊系啊， 外国都啦。咁我哋唔好岔话题咧，有关于财商咧。 财商， 我见到你两个即系平时问我好多，你而家仲唔快啲代？ 我而家就问你，我头先问你答我啦。 点样？ 嗱，嗰个财商嗱，我唔好理噶，我而家出边冇银行都好啦，搞咗自己先啦，系啦。咁而家摆个财商啦，咁用咩质地嘅财商咧？真系。 嗱，财商咧，其实咧，佢系呢一个嘅西南方咧，一般系代表土金嘅嘢最好嘅。咁、所以土金嘢通常咧，我哋会用铜器啦，金色噶啦。 系 咁或者咧，索性咧就系用即系所谓土造。咁土造嘅盒就好难嘅， 系咯。 所以一般嚟讲都系代表嗰啲不锈钢啊，或者系嗰啲铜铜铁铁嗰啲啦。 即系普通夹万质地咯。 咁其实咧讲到尾咧，真系嗰、那个五行嘅分别就唔系好大嘅，因为咧其实嗰个嘅西南方咧。最好唔系一个财商，系一间房 哦。我系一个柜啊， 嗰个房叫赚房。 我睡房喺西南房， 你睡唔系你嘅睡房嘅西南角系另一间房嚟嘅，嗰间房就系叫赚房，叫财商。 哇，好难！ 咁你嗰间房里边咧，而家讲紧即系啲豪宅啦。 梗系啦。 里边系一间书房，咁间书房就尽可能拉低窗帘，唔好俾佢漏财。咁然后里边摆几个大柜，咁你依处就已经房中房，就财商中财商。 哦， 香港嘅最有钱嗰几个人咧，全部嘅西南方咧系间房嚟嘅。咁而且系个夹万嚟嘅，夹万系咩？系埲墙嚟噶，个墙好似人哋嗰啲以前打劫嗰啲咩金窝嗰啲嘛，系成金窝制咧，跌跌声开咗。里边因为点解咧？我要解释俾你听，我要同我哋解释俾你听。因为有钱佬咧，系最多嘢摆咧，系嗰啲上市公司嘅文件啊，同埋嗰啲上市公司嗰啲咧，嗰啲合约啊，同埋嗰啲嘢咧，好大嚿嘢噶，要摆喺公司咧唔系办法噶，所以所有嗰啲人咧。多数都会摆在屋企， 但佢唔摆银行嘅。 冇人摆银行， 唔系攞唔方便啊嘛。 咁另外咧就系佢哋好多黄金， 系哇， 个个都谂 真正嘅财富， 我哋穷得 而家谂住走佬啊嘛。如果突然间整个咩炸弹嚟嘅啫，咁啊个个都拎钻石 黄金走啦， 拎钻石黄金，咁所以啲钻石黄金通常都系摆喺佢哋个金库里边，所以金库咧的确系即系嗰啲密码嗰啲，真系好似人哋 真系有嘅， 系 啊， 直情 电影里边嘅镜。 少系真嘅。 而家咧就另外除咗呢啲之外咧，就里面多数摆晒啲名画、 哦， 因为而家啲名画已经炒到过千万个亿一张，咁啊每一个富豪都系咁以都有翻一两张亿亿声嘅名画嘅，咁嗰啲名画就唔挂出嚟嘅，通常系摆喺个夹万里， 一定要摆好佢，咁咪会氧化。 系啦，咁而夹万咧就系完全系唔可以系你哋想象中一个盒一个夹万，而系一个房嚟嘅，咁、所以个房咧就会系有摆埋而家最贵嘅红酒啦， 系 啊，咁最贵嘅嘢全部摆晒里边，咁所以啲富豪唔系同你讲财商噶，系讲同你讲赚房，赚房记住唔系叫做赚房，赚钱个 赚， 系又叫赚开嘅意思，即系代表 越嚟越多， 系啦，好似越嚟越大，咁、所以嗰个口碑咧，就啲富豪就过都知噶啦， 诶，赚 房赚房， 听你咁讲咧，嗰啲富豪咧用晒啲暗格啊，仲有埋密码咁秘密咧，其实系咪呢啲财商啊，所有嘢都系唔可以见到人嘅咧？ 唔可以俾人见到， 哦， 即系就算我哋摆个细细个嘅，都唔好俾人见到， 你俾人见到咧，就即系容易俾人偷啦。系嘛？ 财不可露眼， 就唔可以俾人知嘅、所以通常嚟讲咧，都系唔知。咁嗰阵时我咪讲咗俾你听，睇风水有个富豪咪就系我入去验唔到佢身不方有个财商啊嘛，即系而家揿掣佢开咗埲墙，原来墙里边系财商啊嘛。咁我最深刻噶嘛，所以咧就今年个西南方咧，因为八白飞星飞嗰位咧，八白咧系代表快钱。同埋而家赚嘅钱，你明啊？所以而家赚嘅钱咧，今年咧喺个正月头咧，即系二月份啊嘅二月嘅四号咧，即系已经过咗啦。到到三月五咧呢段时间，即系而家我哋讲呢段时间，你摆喺西南方嘅赚钱嘅机会已经好高噶啦。 系啊， 因为个两粒八白飞星喺呢个位。 系啊。 越近地气越好，咁呢个已经系呢个月咧，好多嘅听众睇完个节目咧，即刻已经摆落咧，其实即刻已经喺度赚紧啦，包括呢个光美仪啦， 系啊， 咁如果你错过咗呢个咧，你就要跟咧。第二个啦， 第二个 又系呢个二克就中间啊嘛，呢度就写嗱教会阿江美仪啊，二克又喺中间啊嘛，咁就系讲紧呢个叫做十月，即系十一月七号到十二月四号， 系 十二月六号， 六号 嗱呢个睇到阿江， 我见到， 十一月七号到十二月六号呢整个月里边。都是西南方见八白飞星，亦即系话你个财商摆咗之后咧，一路都揾钱啦，揾得最高峰嘅时间系十一月之后到十月六， 即系一系就二月，一系十一月就最多噶啦。 而中间都好多时唔系飞八白嚟咧，飞啲一百同六百咧，都系代表横财同埋代表钱嚟嘅，你知唔知啊？咁所以呢个系今年嘅一个最大嘅实验嚟，我带住大家观众一起去做呢个实验，咁所以咧就嚟测试呢个八白飞星。是真系咧，就帮大家可以揾翻啲钱咧，补充下啦。好，又有问题。 我问题啦，我问题问啦。咁入边要等几多钱啊？你即系节目讲过咧，要揾钱嚟引啲钱啊嘛。咁里边等几多钱咧？同埋边个等咧？ 嗱，呢样嘢咧就非常之有趣嘅。第一样嘢咧，摆入去嗰度咧，最好咧就系揾坤卦嘅人。坤卦人即系代表屋企阿妈、 女士咯。我妈妈， 妈妈即系代表 女主人， 即系譬如你结婚都系代表你噶啦，即系你而家唔系小姐嚟噶啦，你系 系啊，我系 Teddy 妈，我只狗个妈， 即系你系人哋老婆咧，或者人情人都系啦，就当坤卦办噶啦，咁啊全部都系以女人摆入去系最靓。第二咧，你赚咩钱咧，你就摆啲利啦，譬如你办人民币咧，摆人民币，你赚港币定系美金啊？你讲美仪啊？ 你知我哥同我师傅讲，我将我咧去完旅行咧，所有嗰啲 举得啦，我都系啊！ 唉，你真系精啊！啊，最紧要喂，你将你嗰啲钻石首饰啊，摆埋喺个财商度啦，嗰啲钻石最犀利啊！我讲俾大家听咧，喺古代一路落嚟咧。就所有啲菩萨咧，系只系认得珠宝系等于财富嘅 啫。吓，真系噶？ 所以其实咧喺个观想法上面嚟讲咧，就所有宗教都教人咧观想咧，系啲菩萨抌钱落嚟俾你咧，系唔系抌现金，唔系抌支票，系抌宝石嘅。因为七宝咧就系佢哋所认为系最有钱嘅嘢。七宝就金银琉璃车渠马瑙珊瑚琥珀珍珠呢啲咁嘅嘢。所以咧你咧就经常摆晒啲珍珠啊、琥珀啊、珊瑚啊。嗰啲宝石啊、水晶啊，落去嗰个财商里面咧， 等黄晶咯，黄晶招财噶嘛，系咪啊？ 你前你十几廿年前咪买埋好多啲水晶嘅，咁你咪怼入去咯，你明嘛？反正摆喺身边 咧，如果系全部尖嘅起啦，飞粒咁嘅五黄沙啦，或者嗰啲二黑病符咧，有排病啊，嗰啲水晶嘅嘢咧，细旧咧摆喺财箱里边包你搵大钱， 系咪 啊？唔好摆出嚟， 嗱嗱谂翻啲， 怼晒 啲 怼晒落去， 系啊。 另外你哋女性嗰啲啊，钻石嗰啲啊，无论系好似鼻屎大粒啊，或者系成粒啊，好似鱼蛋嗰啲，都摆喺个财箱里边啊，知唔知啊？你嗰啲钻石啊，无论你系黄色啊或者假嘢， 怼晒落去， 系最贵嘢摆晒落去。 手表就根本一定系摆喺财箱啦， 系咪啊？ 而且个财商而家已经发明到咧转下转下噶啦，即系里 边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财商将会喺李居明 嘅 影响之下，而家将会成为全世界潮流啊，将会名牌出财商啊！啊，我去米兰嘅时候见到个名牌嘅门口全部系财商啊，已经讲紧两年前啦，所以我呢个理论已经影响到咧。不得了啦咁所以大家啦呢、這个呢今年无线做节目就益无线嘅所有观众听众。 是啊是啊。 快啲今年呢赚返多啲钱呢，今年事实呢係一个麻麻地嘅年嚟㗎、知唔知呀，今日嘅时间够未 梗未够啦。 未问完 啦，你大笔问题仲要再问你呀、 啊。我口干就死，我有冇 茶。有冇茶先，我哋转头返嚟继续讲。 好。 冇头发， 有型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功咯，咁命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昼3:30-4:00，诚意邀请发在生情线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